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跨过大西洋，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耳朵借我这几分钟。这首歌会替我说，你在心中怎么形容？像荒漠开出花朵，原谅我的。 方大同为你写的歌，一个纯情男子为心爱的人写歌，羞怯、忧伤又表达着思念之情，就像歌里唱到的，每一天，我愿像银河陪伴着夜空。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？有人为你写一首情歌，多么浪漫的事情！一起听到为你写的歌。 传到你的胸口，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，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。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会痛的微笑。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想象你所有转折，要你认可，只等你那场合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. 每一天我越想银河陪伴着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？是奇迹一样哼着两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两双手都弹着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。 我真的享受你所有转折，要你认可，值得你来唱歌，我会在你的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night, for words I sing along, so it's not too long. 提到谢娜，绝大多数人会用欢乐正能量来形容她，而她的歌也充满欢乐。这首快乐的歌，谢娜用啦啦队的口号式欢呼和朋克式的跃动节奏来带动听众，让大家把自己的个性张扬，快乐大声歌唱，一起听到快乐的歌。 星星般的闪亮，呜哈里喽，啊里喽，肆意张扬，大声歌唱，美好的感觉无法想象，如同阳光铺满心房，呜哈里喽，啊里喽，幸福在全身流淌，微笑的脸庞。 再来一次。

经意的悄然滋长，远去的怀疑再也寻不回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飞过千山万水。谁的心谁独自悲伤，谁的爱在失去之后才触动了心房，你只会不停往前追，只会重重你错过的美，时光的错位，谁会记得谁，你就这样爱了，离别后开始累，谁消失离开，谁停在原地默默的哭泣，是你我多想一辈子，不是只要片刻的相依，我会在下一世等你看那温暖晨曦。 轻轻对我说，我只是普通的朋友，爱的感觉不同，付出的爱没有结果，想不透，我知道自己没有错，爱你的心忘了上锁，傻傻让爱变成一种折磨，你对我一点不在乎，我还是爱得不认输，对你的爱我选择了让步，对方住在寒冷的边